自由，难独行何必陪着我走，陪着从内心轻卸下半根石头，离别你是我丰收。从今起不再在你身旁，随便我怎么闯，从今起将各自各的繁忙，情话留待有用再讲，门外恋不相干，你没有令我失望，难勉强共聚无谓再绑，没伴侣不相干，我是我自我希望，人假的东西不会稀罕。 自我希望，人假的东西不会稀罕。